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见微知著，卷积神经网络。2017年9月13日，苹果公司推出了新一代智能手机 iPhone X。相比于它的前辈们 ，iPhone X 呢，一项重要的卖点就是引入了 Face ID 面容识别技术，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刷脸来解锁手机。虽然目前看来呢，Face ID 的识别率远没有苹果声称的那么高精度，但是更加简单便捷的人脸识别，无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人脸识别乃至图像识别当中的一项关键技术，就是卷积神经网络。诞生于1989年的卷积神经网络已近而立之年，但它的首秀直到9岁才姗姗来迟。1998年，今日深度学习的纲领者之一燕乐村提出了第一个卷积神经网络模型，它的名字叫做 LaNetFile，用来识别手写文本。遗憾的是，这个小朋友因为胃口太大，也就是消耗的计算资源太多，并不招人喜欢。直到2006年，辛顿提出了逐层初始化这个训练算法，才让韬光养晦的卷积神经网络一鸣惊人。这个少年呢，也渐渐成长为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队伍当中的中坚力量。顾名思义，卷积神经网络指的是至少在某一层当中运用卷积运算来代替矩阵乘法这样的神经网络。卷积运算的特性呢，决定了神经网络适用于处理具有网格状结构的数据。那么显然，最典型的网格型数据就是数字图像。它不管是灰度图像还是彩色图像，它都是定义在二维像素网格上的一组标量或者向量。所以卷积神经网络自从诞生以来，便广泛地应用在了图像和文本的识别之中，并且呢，也逐渐地扩展到了自然语言处理等一些其他的领域。要介绍卷积神经网络呢，首先要从卷积运算说起。卷积是对两个函数进行的一种数学运算，在不同的学科里，它有不同的解释方式。在卷积网络当中，两个参与运算的函数分别叫做输入还有核函数。本质上讲呢，卷积它就是以核函数作为权重系数，对输入函数进行加权求和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为了突出这样的本质，卷积神经网络当中针对二维函数的卷积运算，在原始的数学定义上呢，它做了一些调整。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针对二维函数卷积运算的表达式。用生活当中的实例做类比的话，卷积呢就可以看成是做菜，那么输入函数是原料，核函数呢就是菜谱。对于同一个输入函数鲤鱼来说，如果核函数当中酱油的权重较大，那么输出的就是红烧鱼；如果核函数中糖和醋的权重较大，输出的就是西湖醋鱼；如果核函数中辣椒的权重较大，输出的就是朝鲜族风味的辣鱼。不同的菜谱它对应着不同的口味，那么不同的核函数呢，也会对应到不同的输出。之所以要将卷积运算应用到图像识别当中，是因为它具有一些优良的性质。卷积神经网络里的稀疏感知性、参数共享性还有平移不变性，都有助于它在图像处理当中的使用。稀疏感知性呢，指的是卷积层核函数的大小通常会远远的小于图像的大小。输入图像的大小呢，是没有办法做限制的，它可能在两个维度之上都有几千上万个像素，但是对于核函数而言，最大也不会超过几十个像素。选择较小的核函数呢，一方面有助于发现图像中细微的局部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算法的存储效率还有运行效率。核函数选取较小，它背后的原理在于说，对图像的全局感知可以通过将多个局部感知综合起来而得到，这呢也符合人类的一个认知的方式。参数共享性指的则是在同一个模型中可以使用相同的参数，说白了就是在每一轮的训练中用单个的核函数去和图像的所有分块来做卷积，这呢无疑能够显著的降低核函数参数的数目。在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参数共享的基础是对于图像特征的提取和图像的位置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说在图像的某个区域之上，某些像素的组合构成了一条直线，那么在图像的其他区域，具有相同灰度的像素组合仍然是直线， 而不会变成一个圆儿。这说明图像的统计特性其实它并不取决于空间的位置，因而呢，对于整个图像都可以使用相同的学习特征。平移不变性指的是当卷积的输入产生平移的时候，它的输出等于原始输出做出相同数量的平移。这说明呢，平移操作和核函数的作用实际上是可以交换的。从卷积的线性特性很容易推导出平移不变性。其实啊，这个平移不变性呢，可以看成是离散时间域的线性移不变系统在二维空间上的一个扩展。它在只关心某些特征是否出现，而并不考虑出现的位置的时候，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卷积神经网络它的结构并非卷积运算的简单组合，而是包含着几个功能不同的层次。当输入图像被送入到卷积神经网络中，先后要循环通过卷积层、激活层和池化层，最后呢，从全连接层输出分类结果。每个层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卷积层无疑是卷积神经网络的核心部分，它的参数是一个或者多个随机初始化的核函数。核函数呢，就像探照灯一样，逐行逐列的去扫描这个输入的图像，对像素矩阵进行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滑动覆盖。每一个被核函数的光圈所覆盖到的区域，都是和核函数维度相同的像素组合，并要作为输入和核函数进行卷积。当核函数将输入图像全部的扫描完毕之后，计算出的所有的卷积的结果又可以构成一个新的矩阵。那么这个新的矩阵呢，把它叫做特征映射。卷积层得到的特征映射呢，一般会送到激活层来进行处理，给系统添加一些非线性的元素。激活层首选的传递函数就是整流线性单元，它可以激活特征映射当中的复数的矩阵。为什么简单的卷积运算就能够完成图像的分类任务呢？其要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卷积运算的这个方法之上。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虽然说卷积运算的表达式它具有二维的形式，可是如果我们把二维的输入和二维的核函数拉成一个一维向量的话，卷积计算的实际上就是两者的内积。内积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描述的是两个向量之间的关系，因而卷积的结果它反映的正是输入像素和核函数之间的一个近似的程度。卷积的输出越大，表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越高，那么输出越小就意味着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共性。正是因为如此，通过合理的设置核函数的性质，卷积层就能够提取出图像的特征。如果说选取的核函数它表示的是一个直角，那么原始图像中的直角就会体现为特征映射里面一个比较大的数值，那么根据这个数值的坐标呢，就可以确定这个直角在输入图像当中的位置。所以说在卷积神经网络的实际应用里啊，我们也通常会同时训练多个不同的核函数，用来提取输入图像中不同类型的特征。卷积神经网络的卷积层之间通常会周期性的插入所谓的池化层。池化层呢，更恰当的名字是下采样层，它的作用是对得到的特征映射矩阵进行一个筛选。卷积层给出了核函数和原始图像每个局部之间的近似关系，但是在这么多元素里面，真正对图像分析有帮助的只是那些取值较大，也就是和核函数相似程度较高的部分。因而常见的这个最大池化的做法呀，它就是将特征映射划分成若干个矩形的区域，挑选每个区域当中的最大值，也就是最明显的特征，作为这个池化，也就是下采样的结果。这样做呢，在显著的降低数据量的同时，也能够减少过拟合的这个风险。直观来看，池化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原因呢，在于特征在图像中的绝对位置远远不及它和其他特征的相对位置这个来的重要。比如说在判定一张图像当中是否包含人脸时候，我们需要在图像当中找到左右对应的这个两只眼睛，但是呢，可能不需要确定这两只眼睛具体的精确的这个位置。池化机制的应用其实也可以看成是参数共享的这个体现，在一个图像区域有用的特征极有可能在另一个区域同样适用，因而呢，对不同位置的特征进行聚合统计，就是提取图像主要特征的一个有效方法。此外， 直化操作还给图像带来了旋转的不变性，因为无论图像如何旋转，每个区域的最大值它都不会改变，因而呢，直化操作并不会对图像的结构带来影响。卷积层和直化层的循环使用能够实现对于图像特征的逐层的提取，而根据提取出特征得到图像的分类与标记则要依赖于全连接层来完成。由于全连接层中的神经元呢和前一层当中所有激活神经元都有连接，因此它们的激活与否可以通过矩阵乘法来计算，这和常规的神经网络呢是一模一样的。全连接层的话，它可以使用 softmax 分类器得到原始图像属于不同类别的概率，对应的损失函数呢通常会选择这个交叉商。将前面介绍的卷积神经网络的结构加以总结的话，就可以得到它的工作流程。输入层先将待处理的图像转化为一个或者多个像素的矩阵，然后呢，卷积层利用一个或者多个卷积核从像素矩阵当中提取特征，得到的特征映射经过非线性函数的处理之后被送入到池化层，由池化层执行降维的操作。卷积层和池化层的交替使用可以使卷积神经网络提取出不同层次上的图像特征，最后得到的特征呢作为全连接层的输入，由全连接层的分类器输出最终的分类结果。在卷积神经网络的训练中啊，待训练的参数是卷积核，也就是卷积层当中的权重系数的矩阵，训练采用的呢也是反向传播的算法，参数的不断更新能够提升图像特征提取的它的一个精度。最近两年呢，关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一项重要进展是所谓残差网络的提出，将深度结构应用于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可以增强表达能力，在图像的分类啊或者是目标检测这类问题上表现出于优异的性能。可是当网络的层数超过特定的阈值的时候，训练误差呢它也会随着层数的增加而增加，网络的性能不仅不能提升，反而会出现显著的退化。残差网络正是通过残差结构单元解决了深度网络性能下降的这个问题，从而呢使网络的层数可以达到千层以上。今天我和你分享的卷积神经网络的原理与机制，受篇幅所限呢，诸如数据维度的变化或者图像边界的策略设计这些具体的技术细节我们没有涉及，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卷积神经网络是应用了卷积运算的神经网络，适用于处理网格化的数据。第二，卷积神经网络具有析出感知性、参数共享性和平移不变性。第三，卷积网络的结构包括交替出现的卷积层、激活层和池化层，以及作为输出的全连接层。第四，卷积神经网络的作用是逐层提取输入对象的特征。在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很多参数都会对性能产生影响，那么在设计卷积层和池化层时需要考虑哪些具体的因素呢？